You are my destiny. 哭爹You are my 得了、oh, 够了。 欢迎大家收听百味Talk，我是你节目主持人 Kenny。 我是 Carrie。 我是 Tommy。我是东文俊。 你是东文俊。刚才爆麦。刚才爆晒麦。你是东文俊，你知道你说你是东文俊最大的冒犯是谁？不是东文俊。 是 冒犯了你亲爱的习主席，你明白吗？这是杀头之罪来的。你憑乜嘢自比為呢一個習近平主席？ 嗱，各位網民評一評你，我似東文俊啲定習近平主席？東文俊啲。 唔係講翻講翻點解會咁樣講咧？就係、是、呢、這個大家都知道，國家主席習近平同埋 嗱要糾正你，係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係啊， 係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係啦，係啦， 佢同埋佢嘅夫人彭麗媛咧就去咗南韓嗰度訪問嘅。 係。 咁今日咧 食泡菜。 係啦，今日咧佢個第一夫人，即係中國嘅第一夫人阿彭麗媛就話佢同佢自己個女一齊睇下習主席年輕時候嘅照片，覺得很像。來自星星的你的主人公杜文俊， 杜文俊師，我 不能接受 dot JPG。 唔係問題，我哋係一個和平、理性、非暴力、中立嘅節目。咁我哋咧平心而論，睇翻佢舊時啲相，究竟習近平後生嘅時候係咪真係似啊？ 我死都唔會話 阿金秀賢先。即係唔係喎？但係因為我哋網站都出咗張相咧，咁老實講睇又有少少似嘅。 唔係咁，其實你啲韓國嘅即係韓仔啦， 都係細眼， 全部都係細眼啊。 咁習近平都係細眼， 同埋習近平咧係咪都係北方人？ 即係厚厚地唇啊！ 咁啊係， 因為習近平都係北方人咧，所以佢可能有啲似。 是北方人， 北，因為他是北方人咧，所以咧，即都可能有啲似韓國仔都未定嘅。 但是有冇咁高大先？ 都 敏俊師六嚿腹肌 嘅 喎， 都唔係 高大同埋腹肌有咩關係？ 即係大 muscular 啦，我應該用 大啫 muscular 咧。 佢有朱古力啫，咁習近平 可能年輕時 六十合一啫，而家 都有嘅。咁但係彭麗媛咁講，咪即係想暗示自己係全 哦，正想講呢樣嘢，呢個即係話佢習近，即係話親愛嘅習主席似都敏俊都算啦。其實彭麗媛呢句説話即係話自己係千重衣。 但我想問下乜？原來而家來自聲聲的你係紅到即係中共高官都睇㗎， 不嬲都係全中國都好紅， 全中國都紅 啊！之前咪話有個唔知大陸嘅咩教授就 challenge 佢哋嗰個咩嘅一個劇本定唔知乜嘢咁樣嘅，之後其實係大陸嗰個反應係超級大㗎嘛，跟住係要求嗰啲嗰個咩教授要道歉啊，成日 原來呢個教授仲侮辱埋習夫人添。大鑊啦！今次殺頭之罪。 但我係想問下咧，彭麗媛咁樣講都幾政治不正確噶，即係話我哋國家主席習近平原來係韓國人， 係咩？係外星人、啊、 外星人咧、 啊， 即係原來唔係人類嚟嘅。呢一個係 但其實你話即係通常呢啲即係眼細細嘅樣係差唔多，咁但係個氣質係爭好遠。 係都話習近平似有 ring 添，如果係咁。你都係蒙豬眼啫，你想講？ 我可唔可以唔回應？ 同埋咧，咁其實我好想問大陸啲人睇《來自星星的你》係咪都係根據循呢個非法渠道睇嘅？ 一定噶啦， 都係上啲 優 酷啊嗰啲。 係啊。 但係唔係俾咗錢嘅咩？好似 咁啊，係好似有啲俾咗錢， 有俾 可能係合法嘅。咁但係就即係冇諗過呢套劇係紅到翻呢一個大陸啊！咁今日 不嬲都紅到翻大陸，你自己唔睇啦。 大家可以咧睇下上我哋百味遊報 Facebook 咧，睇下我哋呢個 post 下面啲人嘅留言。 同埋真係好多歡樂嘅，我真係即刻諗起笑什麼，你也是韓國人；笑什麼，習近平也是韓國人。 有個經典嘅金句啊嘛，Tommy 哥最中意講嗰啲。 準好啦，我哋唔好講，我哋唔好得罪啊呢個。 準， 我哋唔好得罪。 邊？ 我哋唔好得罪。我哋唔好得罪呢一個偉大嘅中國嘅國家主席啦。 我哋唔好得罪親愛嘅都敏俊。 係啦，咁就 因為我個位後面咧就有張好大嘅都教授嘅 poster， 大家唔好咁樣。 我聽日幫你 key 張習近平嘅 poster 上嚟睇。 即係咧，其實習近平可能真係要留啊，習近留啊。周文俊的髮型可能真的有啲似㗎，即係好難講。 不過習近平啲頭髮咧多得好誇張喎，佢係咧即係又多又濃咧，同埋係點講咧膠膠地嗰啲頭髮，即係好奇怪。中國領導人好少會多得咁緊要嘅 啲獨裁政權嗰啲頭髮， 都係 可能我自己太少，所以心裏邊唔高興。 阿根正恩都係咁樣㗎， 根正恩都係。咁呢一單就係笑下嘅啫。咁但係今日咧有另一單新聞咧就唔係好笑得出嘅。咁啊，關於咧七一遊行嗰日。其實呢排真係拘捕， 係可笑咧！你可以話係覺得。 其實我諗下呢一排真係拘捕之月，拘捕之即係喺一個拘捕嘅大拘捕嘅階段嚟嘅。諗下， 其實係唔係香港喺即係九四之後第一個，即係有一個月入面係捉得咁密嘅社會人士？ 係咯係， 即係先講下啦。即係尋好似尋日毅行真普選咁樣，就收到警方警告信啦。 不如嗱，我哋跟住時序去講先。其實你上個月咧衝擊立法會嗰班。 已經係俾人拉咗，即係講緊係至少廿個， 嗯、 即係更盛傳係有成四五十個嘅社運人士啦，係因為衝擊立法會被拉啦，咁嗰陣時已經好大劑噶啦。咁原來咧七一遊行之後咧，琴日咧就係、有參與呢一個民主藝行真民主嗰、那個活動嘅人咧就被拉，即 係唔係冇被拉，係收警告信啫。 收警告信係咪即係兇佢話會拉佢咁樣？ 都係保留，係 一個保留區，係一個，但係好少你第一你藝行真普選，你既不能說它是一個遊行，又不能說它是一個集會。係。咁你即係出到咁大規模警告信，而最抵死嘅就係咧。即係其實嗰陣時佢哋落區去行嘅時候咧，佢哋有同警方開 WhatsApp group 溝通住嘅。 WhatsApp 而警方亦都好歡迎。 而警方咧亦都有派人落去協助佢哋嘅，咁就合作得好好嘅。 全程冇舉呢啲牌話你嚴正犯法。 咁即係就好似一開始啊，我同你合作得好好嘅，跟住無端端車一回手打你啦，打你啦。 係你要緊遵啊，雷愛斯所講，一開始交朋友啊嘛， 啊 到咁上下 即係引你落搭啊。 到咁上下交唔成朋友。 即係我唔係話幫警方，但係我覺得佢哋嗰個WhatsApp group 咧，一定係有佢哋自己一個安排或者係部署喺度。即係我唔係話佢哋係令到呢班即係藝行嘅人係跌落佢哋嗰個 trap 度。我覺得嗰陣時警方係真心係想協助佢哋。 可能之後收咗 order 先至話可能要拘捕呢班人。 即係只能説呢個觀感真係非常之差。 咁呢個觀感冇差，因為 唔係其實佢前線嗰班人即係協助佢哋班人係好無辜嘅，如果係咁。 係，同埋之所以你要而家即係恐嚇啦，所謂恐嚇要拉呢一班藝行嘅人，咁其實好荒謬，因為藝行嗰班人係和平都不堪嘅。即係只不過真係三四十人行，即係某程度上，如果我哋搞啲咩母校大聚會咧，我哋成班人喺地鐵站， 咪 picnic 行去家酒家嗰度， 即係啲中學咧 picnic 啊， 中學三 A 至三 E 班一齊去呢、這、一個 秋季大旅行。 秋季大旅行， 啊、我要澄清一點，根據公安條例，咁如果你係真確咁樣係為咗社交啊或者康樂咁樣係冇事嘅，咁但係如果我哋個班會叫做咩真民主班會運動 或者真民主秋季旅行， 係啊，真民主秋季旅行咁啊，大鑊啦！ 咁即係點啊？其實佢哋當然你真係要拗咧，根據公安條例，佢哋冇預先知會警方咧，你可以話佢哋真係非法遊行。咁但係係有啲即係有啲奇怪咯。你只不過一班三四十嘅人行嗰啲城門河啊，咁嗰啲地方又唔係因為 有百零個嘅，有百零個嘅， 又但係又唔係啲咩馬路嘅主要幹道，你又冇真係阻塞到啲乜嘢喎？你只係行嘅啫喎。 即係已事實已經證明佢哋乜嘢都冇影響到。 咁其實之前嗰個不反對通知書，阿民陣即係七一大遊行咧，民陣係講咗好似係好少人嘅啫嘛，幾萬定十幾萬人去遊行嘅啫嘛，最後變咗係咁幾十萬人，咁係咪其實真係全部人都犯法？ 未啊，九萬八千六啫嘛，根據警方講法。 咁啊係喎，係喎，咁你冇超出到呢一個不反對通知書。 咁係喎， 真係 一重。好啊，拍 真係喎，即係都係嗰句，咁你警察你硬係話你依法辦事咧，我話吹你唔漲嘅，咁確實你即係執法起上嚟，你可以話呢班人真係全部係有犯法嘅。咁但係只不過你個標準係咪統一，係咪一視同仁？咁大家就會好懷疑咯。咁 未講呢個， 係啦，我哋講到今日， 講翻先。 咁藝行之後，即係啱啱講啦，新界東北跟住藝行啦，跟住今日咧第三單即係大型拘捕事件咧，就係拘捕緊七一遊行嘅嗰一紮嘅主辦單位嘅人。咁啊，包括啲咩咧？咁啊，包括咧一個民陣嘅咧個召集人楊正賢啦，包括咧一個領嗰架領頭車裏邊嘅司儀啊洪曉賢啦。同埋咧，仲有呢一個司機岑永根咧，亦都係即係而家公開嘅資料就話咧，佢係因為停車冇熄匙咧而被捕嘅。 亦都有一個説法係落車冇熄匙。 係啦，咁而家暫時就未有一個最後嘅答案，因為佢哋未放翻出嚟。 但係無論係停車冇熄匙定係落車冇熄匙，都係好荒謬㗎。 嗱，又係嗰句，即係如果你又係揸正嚟做，你又係話攞住條法例。 喂，唔該告埋警方嗰日，我目擊到好多警方都係冇熄匙嘅啲警車。 你永遠你要追到咁細，咁係可以話佢犯法嘅。咁但係嗰日。 整條東行線的車因為遊行人士塞住了，他們個個都不通識的事嗎？他們想著可能 其實是警方應該告了那幾十萬的遊行人士，因為他們全部阻了東行線那些車去行嘛，令到他們即阻礙他們行，然後又令到他們 我自首 沒有即時啊等等樣 我自首。 還有個關鍵是即那時候剛實施停車即時的時候呢，譬如我記得《蘋果日報》都特登去馬會嗰度報啲有錢佬，睇下佢哋識唔識時。跟住啲記者都捉咗好多有錢佬，我仲記得捉到田北辰，田北辰係冇停車即時嘅。咁你又冇見過警方真係會去拉田北辰嘅喎？即係都係嗰句，你依法辦事，唔可以話你錯。但係點解你硬係喐親都係喐啲示威者？ 選擇性執法是常識吧？ 即係點解永遠都係選擇呢一班示威者？ 所以而家有啲網上嘅媒體就即係呼籲緊大家咧，就即係收集一啲。當日係見到警方啲警車係冇熄匙嘅片段， 但係警車咧係豁免嘅， 警車可以即係執法行動裏邊，警車可以話自己有豁免權嘅。 因為警車其實警察係大曬噶嘛。 據說都應該係包括埋嗰啲旅遊車都係嘅， 即 係 你執法係啦，因為你執法途中你係大曬噶嘛，你做啲咩都。 不過明知當有 即係警車衝紅燈都係大曬㗎， 但 係我趕住捉賊。 但老實講，有啲人見到啲警察喺上面玩緊 Candy Crush 嘅啫喎。 真係咩？ 係啊，係啊。 邊個見到啊？ 首先一定有警察在上面歇緊嘅，休息緊嘅。 唔係咁正常嘅都。 喂，咁但係你開住冷氣喎，即係雖然你唔係犯法啫，又係嗰句啦，俾人嘅觀感都非常之惡劣先。 唔係咁又fair 啲講，如果你即係執行緊任務之後可以休息，咁你大家都想輕鬆一下啦，就唔好即係咁執著佢哋喺入面做啲乜嘢。 咁你而家對人正所謂嚴以待己喎， 即係因為佢而家都係。 你嚴以待人，你就要 因為佢而家 都放翻落， 而家都咁 嚴謹 緊地攞啲法律，即係攞啲 法律， 法律攞住啲法律嚟咁樣追住啲示威者啊嘛，咁我哋咪要追翻你啲警察咯。 咪就係、 是，即係你好多咁警察，你都好多嘢你係唔按本子辦事啊。例如你到而家都未解決到，點解嗰日嗰個便衣警員唔帶位任證咧？佢唔帶位任證，但係保安局嘅副局長咧又聲稱咧嗰日係冇派警察去假扮示威者。咁究竟佢咩人咧？即係點解個警察又唔攬又即係局方又否認有卧底，但係佢又真係冇攬到委員證委任證喺嗰度行嚟行去喎？咁佢嘅存在代表啲咩咧？即係你係咪違反咗警例？其實警例講到明咧，喺可以嘅情況之下咧，你一定要將個委任證攞出嚟嘅喎。 其實呢個情況，這個情況就係同呢個佢哋成日都話公民提名係不符合基本法，但係同一時間就冇批評到呢、這個即係中央官員去干預香港嘅。內務事務， 所以跟住仲要出個其實唔係法律文件嘅白皮書去 justify 自己，即係去合理化自己嘅行為。 其實啲事好似係扣緊嘅，完全係扣連曬一齊，即係一啲係就選擇性去解釋一啲嘅法律文件，一啲就係選擇性去執法。 即係呢一個警方你，即係我哋講到底都係你永遠按住法律辦事就冇計嘅，但係唔該你個標準要統一啲咯，即係你冇理由硬係針對一邊，你應該係真係一視同仁，完全公平咁樣去執法嘅。 同埋呢啲咁即係咁雞毛蒜皮嘅嘢咧，你會覺得好似好奇怪啊！真係。 所以你話停車熄匙真係雞毛蒜皮都不堪喎、啊，咁你點？我都係嗰句啦，我去揾翻條動新聞出嚟嘅。 你等等啊，想澄清一點就係、是、咧。原來即係嗰個阿司機岑永根咧，係的而家證實咗啦，係離開汽車未有將引擎停止啊。 哦， 咁就係、是、 即係終於有最終嘅講法。係 啦，即係落車冇熄匙。 但係落車冇熄匙呢一個亦都好，因為我睇讀媒佢話咧，個司機只不過係落車 check 下個車尾箱啫嘛。咁你正常揸車司機，如果發現個車尾箱有問題，咁你落車望一望，唔記得熄匙都係好合理嘅事嚟嘅啫喎。你係咪真係要即係追都係咁實？ 喂，同埋你塞住咗。咁我攞一攞車， 同埋真係唔奇怪。 去睇睇。 我舉個例子，譬如我揸咗架車，我 feel 到我有少少好似撞只貓喎。咁我一緊張起嚟，我未熄匙，我就落車睇下有冇只死貓先咁。 咁你已經犯法啦。 咁我咪落咗個0.5秒已經即刻。 哦，你犯法！ 即刻攞把槍出嚟。 打爆你個頭啊！ 即係呢個係你 fair 唔 fair 啊？同埋我覺得咧，而家呢啲案例攞到上法庭，分分鐘去俾法官鬧未定。即係其實 佢哋先係浪費警力 啊， 係嘛？ 同埋 浪費納税人嘅錢添啊！ 同埋大家都要觀察一樣嘢咧，呢啲咁雞毛蒜皮嘅案咧，而家話就係拘捕咗你啫，但係最後會唔會起訴咧？老實講，即係譬如呢個司機，我覺得佢就唔會起訴啦。你真係俾個官鬧嘅喎，一定會。 唉， 咁無聊嘅事。 只有佢係莫道理在抽情人，人亦會抽情你。 會抽情你。 喂，即係將來警察執法咧，真係好難搞。 局長李家超，你盡快解釋點解咧？你又話冇警察扮卧底，但係有警察冇帶委員證。咁啊喺嗰度行嚟行去，呢、這、一個咧你係要請你盡快回答。 警車門啊， 我只能夠回答 停車熄匙啊， 算數吧啦。 停車熄匙， 為咗環保着想， 唔好掛住玩 Candy Crush。我教你玩 Line Rangers。 你有冇證據？ 有啊，有相㗎。 有相嘅咩？邊度影 到？係啊，網民啊，遲啲俾翻你睇啊。 OK， 好，咁今日咧就到呢度為止。 拜拜。 拜拜。